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家用制氧机，我们请到的是欧格斯的市场销售经理彭冲。彭冲你好。 大洋你好，中国的所有的北广购物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样一款来自德国品质的欧格斯的高端家用制氧机。 高端家用制氧机啊，其实这个产品之前在我们平台上也有过销售和推荐， 是 有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啊， 没错， 获得了一些朋友的喜爱，今天再次推荐给大家。这个品牌是来自于德国的品牌， 是 这个机器它的比较好的地方，我先说哈，这款机器它比较好，一它不需要再次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些制氧机，特别大，跟那个大衣柜似的哈，然后你还要往添加一些试剂， 特别笨重。 这个不用了，它就是可以一直的 纯物理制氧， 纯物理制氧。第二个，它的核心部件的无油压缩机，应该是可以质保到10年以上。 没错，是。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地方就是它比较小巧，它的大小啊，就像一个我们家用饮水机的那个水桶那么大，下面有四个万向滚轮， 没错， 同时有一到五档可以调节的一个出氧浓度跟出氧量， 没错。 所以说，这一款家用制氧机方便、小巧、高效，而且经济还环保， 没错。 说一说这个组合的价格是多少钱？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个我们在市场专柜销售2980元的欧格斯的高端制氧机，然后再赠送大家一台我们欧格斯销售非常火爆的气血循环机，它的市场价值也将近1980元，还送大家一台我们每家每户都必备的一个自动的万事血压计，市面的价值是298元，那么整体的一个组合加起来将近是5000多元的一个价格。 那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能以多少钱的价格拿到这三个物件拿回家呢？ 可以说今天是拿出了我们德国欧瑟集团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价格，只需要厂家成本价1480元给到大家。 三个物件拿回家，主品是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另外就是血压计，这个是万事的血压计， 没错，自动的万事血压计， 自动的万事血压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时常在家里面量一量自己的血压状况。另外还有一个气血通，这个气血通其实就是一个按摩仪。 对，也是被称为一个气血循环机。 三个物件都拿回家，我们呢是送货上门，我们包邮。今天价格是1480元。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来订购我们为您推荐的产品。说到制氧机，可以算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在应急的时候会起到一些个作用。 是，尤其是当我们老年人可能年龄大了以后，更容易产生一些突发状况。那么当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家中拥有一台制氧机，当我们在拨打120的同时呢，使用上这台制氧机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这个等待120救护车的这个时间，对我们这个更好的一些后续的这些 治疗啊， 对啊，都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确实，因为大家知道，当120啊来到家里边进行急救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扣上一个 氧气罩 ，氧气罩。咱这么说哈，就是缺氧它是不分年龄，不分人群的， 没错。我告诉大家，其实咱们经常缺氧的几大人群呢，大概分为四大类。那么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是属于缺氧比较严重的一个人群。为什么？因为咱们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身体的各种器官功能都会下降。就像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汽车，你开久了，它的这个零部件也会老化。那么咱们人体的这个器官老化了以后，就会导致包括肺部也是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可能产生一些慢性缺氧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产生一些慢性缺氧的症状，可能小到一些我们轻微的 可能大家经常遇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况，那么长期的任其缺氧发展的话，就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后果的产生。 嗯， 那么另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的可能工作压力大的白领人士、学生朋友、那么经常吸氧啊，可以就等于让我们在走进了大森林当中、让我们有一个身体放松的感觉、可以让我们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提高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当然了，还包括我们一些可能已经得上了这些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为什么说我们不说我们这个氧气能够给你帮助很多，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大家知道，如果一旦有一些突发性的这个疾病，它突如其来的找到我们了，我们的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大概也就那么几分钟，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那么如果我们拥有了这台制氧机，我们在第一时间给这些遇到突发状况的这些朋友们给他吸上氧，就等于延长了他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 等待的时间啊，其实你刚才还少说了两个人群吧，至少少说两个人群。一个人群我觉得是就是长期吸烟的朋友、肺部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医院上的一些照片啊， 全是黑乎乎的 啊，对、他自然就会缺氧。另外一个人群是什么，就是孕妇。 没错、 我们知道孕妇呢一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哈、去这个医院里边医生都会建议定期的可以吸一吸氧气。 没错、 对自己呀、对胎儿啊都是有好处的。 是、 确实啊，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氧气。你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面待着时间长了，或者说学生在教室里面坐的时间长了，为什么45分钟要有一个课时、要让大家出去活动活动啊？你要走到户外去呼吸呼吸，就是因为不要缺氧。 再给大家提一下我们这款制氧机，首先是我们是做到了一个纯物理制氧。那么纯物理制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这台机子你今天拿回家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后续费用的。因为我们是它的制氧原理是采用了一个德国技术的一个无油压缩机，通过把我们外部环境中的这些空气全部先压缩进来，然后把这些压缩进来的空气再送到这个分子塞里边。这里边这个分子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氢气、一氧化碳等等一些不是氧气的气体给它剥离开，把单独的把氧气留下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过滤杀菌消毒，再集中的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氧气浓度可以做到30%到90%以上的一个高浓度的一个可调节，而且我们出氧量是到1升到5升的一个可调节。所以说根据我们家庭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的需要，吸一吸不同程度的氧绝对是对我们人体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而且这款机器呢比较小巧，下面是4个万向滚轮、 没错， 你可以拖着走、比如说您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电视、或者说您在卫生间里边，或者说您躺在床上，这款机器它可以随便的去移动。 没错， 你是1到5档可调节的一个出氧量。从浓度从30% 到93%， 到90%，这个你们是有专业的。 我们有专业，包括我们的说明书上都会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出厂的一个专业的严格的一个测试。 另外还有两个赠品，一个是按摩仪， 气血循环机呢，市面的价值是1980元，还赠送大家一款价值298元的一个自动的万事血压计。那么这三样这个产品加起来将近已经5000多元了。今天所有的北广的这些听众朋友拿回家的价格只需要厂家成本价1480元的价格， 只要1480， 没错， 1480可以说三个产品算是一个家庭护理组合， 是，而且 拿回家， 是，而且我们的售后方面也是严格执行国家的一个三包政策，为大家做了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 啊。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看上面还可以定时是吧？ 没错，包括我们定时功能，我们每按一次是有个10分钟的一个加减定时，我们最高是可以做到一个6小时的一个不间断的吸氧。包括我们这台机子还有一个负离子功能，那么负离子被称为空气中的维生素。那么大家知道负离子平常分布的地方就是瀑布旁边、森林里或者是刚下过雨后的公园。那么今天我们这台制氧机也把负离子给到大家，有了负离子，我们平时感觉家里这个空气不新鲜了或者不清新了，点一下它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更舒适的感觉。 那就是一机两用啊， 没错， 不仅是可以制作氧气， 是， 还有负离子的一个发生。 没错， 一机多功能， 是 啊，一机多功能。 其 实这个机器我觉得它怎么理解啊，大家可能那空气当中怎么就会把氧气给剥离出来哈。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解方式，就是它的运作的方式跟它的功能有点像飞机里边的制氧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用分子筛把氧气啊这个留下来，剩下的是像什么二氧化碳呐、一氧化氮呐啊把它剥离出去来制作氧气。 是 大客机里边用的这个制氧的这个方式，就是用这种无油压缩机和分子筛的方式。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无油压缩机也是做的非常的精细，连我们欧格斯是严格把这个质量关。我们这个无油压缩机被称为制氧机的一个心脏，一台制氧机它的好坏全是靠无油压缩机说了算。所以说我们在无油压缩机的这个生产工艺方面，精细到连一根头发丝的这个失误都没有，所以说非常的严苛。 无油压缩机可以保修多长时间？你们 我们为大家做了保用10年的一个承诺。 就无油压缩机这个部件，至少是保用10年的时间。那可以相信他们的制作工艺啊，制作水平啊，包括制作的这个严谨程度，都可以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再说的价格，今天是三个产品啊，一个是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刚才我们说了。最好家庭必备的一个产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一台家用的制氧机，哎，说不定就可以缓解大问题哈。 是， 另外还会有一台 我们欧格斯的气血循环机， 气血循环机就是气血的一个按摩仪啊，按摩仪，我看过这按摩仪大小就是大概是跟成年人的这个两个手掌加在一起那么大，这样的话它是。有一个把手，你可以拿起来，按其他的任何部位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万氏的一个 血压计 。这三个产品您都拿回家，一共是需要，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480元， 没错， 市场价值要 将近5000元， 将近5000块钱， 三件加 起算是一个优惠价格， 没错， 优惠价格给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 所以说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推荐这个产品组合，单拎出任何一个产品，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哈。比如说血压仪啊，这个血压仪。这个家里边还是应该必备一台， 必备的，而且血压仪被称为人体的一个晴雨表，就是你如果身体好的话，你的这个气色就会好。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或者我今天起来后感觉我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感觉疲倦无力，感觉没有精神， 不舒服啊， 对，那我量一量血压， 量血压看有没有问题。 对， 了解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是， 所以血压仪不错。另外你们今天还有一个产品，就是这个气血的气血通啊，气血按摩仪， 没错， 这也不错。我想让你想一想，在北京你去足疗店里边做一个足底按摩，怎么也得88、98、100块钱， 没错 啊。 你 要说再按个肩膀按个腰全身按摩啊，小200块钱300块钱出去了。 是， 当然有这么一台气血按摩仪，家里边您自个儿按的话，多方便啊，多经济啊，是不是？还实惠， 是 啊。如果有家人的话，对吧？互相的，你给他按一按，他给你按一按， 是。 你手能捏多长时间？捏一会儿就累了，是吧？有这么一款按摩仪挺好的，很多人还专门去市场买按摩仪呢。今天不用，送给您了， 送给大家。 再还是要说回到今天这个主品上，那就是家用的制氧机， 是。我告诉大家，制氧机其实在欧美很多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一些机器，它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比如说灭火器，包括我们家庭里面的灭火器，包括这个体温计一样，高端的一些这个制氧机也慢慢的走入到我们国内。我们首先我们沃格斯也是来自德国的大品牌，那么在中国已经畅销了也是很多年的一个历史，而且我们也是很受到很多一些消费者的追捧。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了这一款的这个高端的制氧也可以说是我们欧格斯旗下的销售非常火爆，被称为旗舰款的一款制氧机，并不是所有的制氧机都能定义为旗舰款，定义为旗舰款代表我们这个机器是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一款机器带给所有的北广听众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说我们也代表了我们的一份诚意给大家。那我们三个这个主品加正品加起来市场价值5000多元，今天是以一个厂家成本价1480元直接给到大家。 好，1480元三个产品您都拿回家，一个家庭的护理组合，我们是北广购物，我们免费的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啊。还是那句话，好的家用制氧机 欧格斯啊，德国的品牌，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洋为大家推荐来自于新疆的大枣哈。我们都说日食三枣，容颜不老，这是民间的一句话。吃大枣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有好处。选枣怎么选？一要选原产地，第二个要选这个枣的品质。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新疆和田的五星的和田骏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新疆和墨红北京区的市场经理刘佳，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听众朋友您好，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到北广购物的节目中，为大家来推荐到我们公司的这样一款一级品质的五星骏枣。 一级品质的五星骏枣，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说啊，也不瞒这个刘佳说，我呀在前一段时间哈，在咱们北京的这个王府井大街上，王府井大街上有的时候它会有原产地的一些个地区的商品大集。 嗯， 有一次你知道我碰见什么？我就碰见是新疆的商品大集。 新疆嘛。 啊，新疆商品大集在这个王府井大街上啊。我一看新疆商品大街卖什么呢？一个是卖这个石榴酒，然后还就卖的就是新疆和田的大枣。 对。 你知道我在王府井大街上买的这个也是五星的。 嗯。 和田的骏枣一斤你知道多少钱吗？ 反正如果是在我们当地的话，至少也得60-70块钱一斤。 我在咱们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买到一斤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的骏枣五星的哈，是98块钱一斤。 那很正常。 这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哈、嗯、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今天既然咱们北广购物给咱们听众朋友推荐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个五星级的骏枣，那今天咱们先说一说产品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好的，那今天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奉献到的我们这个组合哈，一共有到九大袋。嗯，每一袋呢是500克一斤。 一袋一斤。 等于说今天是9斤都带回家。 五星的。 对。 一级的和田骏枣。 是。 嗯。 九斤都带回家。刚才也说了，哪怕是在这个新疆和田当地， 嗯 啊，我们大概一斤的话也要卖到60-70块钱。 嗯。 如果说再运到北京啊，加上一些沿途的运输的费用啊，额外的一些支出的话、嗯、大概就得说你那个价格90多-100多一斤都很正常。 是，你在北京买这个和田骏枣五星的，一斤也得70-80。 是。 80-90块钱。 所以说在我们当地的话，大概九斤的话是498。 嗯。 这算出厂价， 出厂价格， 算是成本价格了。 啊啊、那今天咱们北广购物九斤的多少钱？ 直接给大家省200块钱 啊， 298。 九斤和田骏枣五星的一级的， 对， 绝对是放心原产地和田的， 保真 啊，五星 是 298元， 没听错， 一斤应该是才30多块钱一斤哈， 是太便宜了。 确实、嗯、我觉得当初早知道早有北广购物就好了，我就不在王府井大街买那90多。你想我在市场买90多，我在这儿能买3袋。 对呀， 我那只买了一斤，我这能买3斤哈、 嗯、是。 所以再说的产品组合一共是九斤和田的大枣五星的啊骏枣，今天只要298元。 嗯， 合一斤叫33块钱， 30刚冒头嘛， 多一点儿哈。 对， 实惠的价格。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真是机会难得哈。才30多块钱一斤，确实便宜。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实惠的价格哈、嗯，咱们再必须说一说这个和田大枣的品质。 是， 大枣都吃过哈。 嗯。 我刚才打开一袋，咱们现场试吃了一下。 是。 我觉得这个和田骏枣啊，首先它的肉食感还是比较厚实的。 对， 嗯， 就是它整个包括这个个头， 嗯， 也是特别的大， 个头挺大的。 对，为什么咱今天能够达到五星， 嗯， 一级的这样一个品质，根据枣的个头的大小来评定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在市面上三星的、四星的可能很多， 嗯， 卖的也很贵，但是咱五星的很少见，所以今天其实特别难得会有到这样的品质。 对，五星的一斤在市场上买，北京的话怎么着，和田大枣也得八九十块钱，今天一斤你看和才 30多块钱 啊，太便宜太便宜了。这个大枣哈，刚刚我说肉食感是比较厚实的， 嗯， 第二说一说我刚才吃的感觉啊，我吃的感觉这个枣的这个皮儿啊，皮儿它是很薄的， 对， 有的时候你吃那个枣皮会很厚， 嗯 啊，那就不好，这个枣皮是比较薄的，而且这个枣皮呢它不干裂， 嗯， 你买了一些枣，那枣你捏它哈，用手一捏，那枣皮就脱落了， 是 干裂了，那说明那个枣的品质也不好。 对， 嗯， 所以说你想一下，其实比如说咱们花这个10块钱，咱们主要的营养成分和营养价值都是集中在果肉的部分。 果肉部分。 对啊，所以它皮儿越薄， 嗯， 就意味着果肉能够更加的厚实， 嗯， 咱能够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嗯， 补充到的营养价值也会更多一些。 再说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哈，我刚才是这个捏了一下，就吃之前我先捏一下， 嗯， 这儿呢也教大家这个如何去品鉴一个枣是不是好的几个要素哈，你要捏一下，捏一下看看它的果肉会不会回弹。 嗯， 如果说你捏瘪了之后，你放一段时间，它还是瘪的，说明不太好啊。 是， 你捏一下，你过段时间，你看看它就慢慢的它又恢复它的原形，说明它的果肉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嗯， 这样的大枣还是比较好的。 是， 嗯， 包括说咱今天整个的从个头啊， 嗯， 包括说果肉的感觉呀，还有说吃到嘴里的感觉，其实可能听众朋友， 嗯， 暂时还没有品尝到哈， 嗯， 因为我们已经先前试吃过了，就是这个口感相对于其他产地的一些枣来说的话，口感会更加的甘甜一些。 是， 嗯， 这个枣菌枣啊，大家都知道，和田主要产的就是菌枣， 对， 啊，口感很好。但是呢价格不便宜，尤其在北京市场买七八十一斤是很正常的，五星的哈， 嗯， 今天咱们就是来自于和田五星的菌枣一级的哈。再说一下咱们的组合跟价格，这个优惠的组合跟大家一定要让咱们听众朋友享受到。 是，今天啊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组合九斤啊， 嗯，九斤 200多，298， 九斤298，合一斤才33块多一点， 是 啊， 太便宜了， 确实特别实惠的价格，市场上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哈，啊，而且是五星的，真正来自于和田的菌枣。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市面上的这个枣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哈， 嗯， 你比如说像灰枣啊，那比如说像和田的这个菌枣， 是， 啊，每一个原产地不一样，这个枣的口感，枣的营养价值， 啊， 枣的品质也都不一样。 是， 说一说你们和田的这个枣好在什么地方？ 首先说哈，其实对于和田的枣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它生长的这个纬度， 嗯 啊，它这个纬度呢是世界水果专家公认的一个世界非常著名的水果优生区带， 嗯 啊，这个是在内地的来讲的话，嗯，它没有到的这样一个先天的条件， 嗯 啊，除此之外呢，包括说我们的土壤是无污染的。啊，包括这种辽阔肥沃的土壤， 嗯， 所以说今天大家吃到的这个枣的品质呀，包括口感啊，肉质呀，都会更加的醇厚一些， 嗯 啊，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日照啊，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日照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嗯， 大概每一天会有长达10多个小时的一个日照的条件，所以说这个枣树的光合作用会更加充分一些， 嗯 啊，再包括到我们的温差啊，早晚的温差相对比较大。会有到接近于20摄氏度的一个温差， 哦， 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吃枣嘛，吃的就是它的这份营养， 嗯， 它的营养的存储会更加多一些。 是 啊， 新疆和田那个地方呢，我是在很多年前去过那个地方啊，在那还住了很长的时间， 嗯， 确实在当地会盛产很多的特产，你比如说像新疆的这个红柳、大云啊，像新疆的这个石榴啊，还有就是新疆的这个玫瑰啊， 嗯， 另外不得不说就是新疆的大枣， 没错， 白天呢光照非常的充足，但晚上它是迅速的一个降温，早晚温差很大，让这个水果当中的营养价值得以充分的保存，冷却在这个果肉当中， 嗯， 然后第二天再是继续的这种高阳光的高照射的这种这个一年的积温会非常的高哈，所以让这个水果很甜很香，所以你看新疆哈密瓜， 嗯， 啊是甜的， 对， 新疆的西瓜 特别特别的甜， 是 就是因为光照的作用，让它的甜度能够保存在果肉当中。 是，而且说对于新疆和田这个地方哈，会有到一些内地鲜有的这样一些独特的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 嗯， 所以说我们的果树呢也很少会有到一些病虫害的发生， 嗯 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喷洒农药的， 不喷农药， 而且也没有到化肥， 嗯， 没有到任何的添加剂， 嗯，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是可以放心的来选购，放心来食用的。 今天这个枣呢是来自于和田墨玉，我们再说这个枣的规格，它是五星的， 所以在市面上的话可以讲五星很少见，很难得， 嗯 啊，也是相当于高的一个品质了。 九袋，每一袋是一斤， 对， 是吧？在当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 当地的话，出厂价和成本价至少也得50多块钱一斤， 50多块钱了， 嗯， 啊，那今天咱们等于是你降低了成本， 对， 来给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带来这个产品， 是，咱也算做推广了， 先吃一试， 嗯， 尝一尝哈。 是， 跟您说，吃了这个枣绝对不后悔，因为这个枣的价格性价比真是太高了。 嗯， 啊，在咱北京呢，我想很多朋友都买过枣，要是买这种新疆和田的五星枣，您可以随便到市场上去看啊，我真是说随便去看，一斤的话至少也得70-80块钱，真的是五星的枣， 对， 啊，五星的菌枣。那今天咱们是九斤， 嗯， 298元，合一斤只要30多块钱， 对， 啊，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何墨红品牌的北京区市场总监刘佳，在这里呢也向所有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出郑重承诺。首先是今天您带回去的每一袋五星有机的菌枣，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何墨红品牌新疆和田的产区。其次是呢，经过国家严苛的检测标准之后，我们今天每一袋都可以达到五星一级的品质来分享给各位，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心的来选用，放心的来食用。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哦哦哦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我咱们是边上节目我们边吃哈，再吃一个这个枣。 对于红枣来讲的话，最早的时候从我们的医者李时珍， 嗯， 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过一些记载啊，比如说枣能够补中益气呀，滋润心肺呀， 嗯， 生津养颜呀，刚才也谈到女性朋友哈，包括说咱们通九窍、助二经、和百药，所以说枣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这个枣直接就是我们每天吃那么几颗没有问题， 对， 如果您去做菜的时候煲汤的时候往里面放上这一两个， 对，也没有问题， 五星的这个大枣真的，哎呀，那一下就把这道菜肴立刻提升另外到一个品质， 是 煲汤的时候哈， 对， 还有一些人喜欢拿红枣去泡酒， 嗯， 也可以，另外你去做一个什么银耳莲子红枣汤啊， 嗯， 红枣枸杞在老鸡汤啊，它的吃法和用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五星级品质的，今天咱们推荐这大枣来说，还是直接吃口感更好， 对， 啊， 而且你直接吃的话也更方便嘛， 对 啊，不管是这个早上起来呀，或者是你这个饭后啊，下午这个睡醒了之后呀，没事的时候， 嗯， 抓两颗， 嗯， 一天大概吃个两三颗 啊，对， 差不多了， 也别吃太多，日食三枣嘛，它是一袋是一斤嘛，是这个几乎是密封的包装， 对， 你撕开之后里边有一个二次的密封条，就你一次吃完， 嗯， 你可以用二次的密封条再把这个袋子再重新的给包装上， 对， 不让空气进去， 让它继续保鲜，嗯， 而且保存的时间会更长。这个袋子上写的很清楚，禾墨红枣一级菌枣，新疆和田，吃完之后还想再吃第二个，口感确实不错，果肉很紧实啊，而且是这个果皮很薄， 对， 嗯，捏起来呢很饱满，它不会一捏就瘪了或者一捏就碎了， 对， 嗯 嗯，个头也是特别的大。 今天节目呢，真是边吃边说啊，和田的菌藻性价比真是一个极高的一个性价比哈。 你看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一共有到九大袋儿、 嗯、 啊，每一袋呢都是一斤，所以等于说是一次性来带回家的是九斤啊。如果是在我们新疆当地的话，至少一斤也得卖到个五六十块钱， 嗯， 所以今天的话，九斤的话，哪怕是在当地，你没有到任何运输和其他的费用的情况下，也得是498， 嗯， 哦，今天给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尊享的价格是298， 298元， 一下省了200块钱，而且你核算下来的话，每一斤才30多块钱， 30多元， 对，就基本上在市面上三星四星枣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够吃到五星一级的品质。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保证是来自于新疆和田当地的枣。 对，这颗定心丸大家可以收到。 五星的枣啊，每一袋上是五星，你不能说九袋里边有八袋五星，另外一袋是四星的或三星的，一定是九袋全都是五星的。 对，每一袋的品质是一样的， 而且每一袋上还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一个防伪标志。 对 啊，比如说每一个产品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 是， 确实这个性价比很高，大家就可以到市场上任意的地方你去挑大枣，就选新疆和田的大枣，你看一看五星的一斤要多少钱。 嗯， 您看完之后回头您再拨打400-015-5151也没有问题，您可以先去比价，先去寻个价去，您再在我们这儿再来订购。 那如果咱现在听众朋友手边有通讯工具的话，也可以就现在查一下， 嗯， 查一下网上大概五星的新疆和田的一级的枣大概得多少钱一斤， 嗯， 要是觉得咱们今天这价格确实超值的话，就赶紧打电话。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期节目当然还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这个和田的红枣五星呢，今天咱们30多块钱已经确实便宜。很多人去新疆旅游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一些当地的农产品，带一些特色，就会有很多朋友带红枣啊，带石榴啊，带玫瑰什么的。你在当地买的话，这个价格也在40-50块钱，只要298元，一共是九袋， 嗯， 一袋是 一袋是一斤， 一斤才30多块钱。 对， 再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枣跟大枣比也有好坏，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跟购物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好产品，您一定是可以放心使用、放心食用的好产品。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这款大枣它的优势跟特点。 今天哈、啊、除了说我们这个产地的方面可以保证给大家是产地很正宗，而且包括这个枣的品质的方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直在吃嘛，果形上来讲的话，相对于其他的枣，或者说我们三星四星的枣的话，今天为什么可以做到五星，个头更大啊，果肉更加的饱满，果肉更加的厚实， 嗯， 包括说咱这个吃到嘴里之后的这个果皮儿很薄， 嗯， 所以说更多的营养，更多的精华能够说我们这个吃到肚子里，补充到身体里面去， 吃起来口感很丰满啊，捏起来这个枣很饱满。我看了一下哈、这一袋里边每一颗枣哈，不是那么准确啊，大概每一颗枣的长度应该是在2厘米到2.5厘米之间， 嗯 啊，这是我看了一下大概的一个长度哈、还是很大的，对于菌枣来说哈、 对， 算是个头很大了。另外这个枣吃起来的感觉很香甜，口感很好。 对啊、包括说咱这个枣吃起来之后呢，这个口感来讲的话它会更干一些， 嗯 啊，所以说老年人啊或者是小孩说这个牙口不太好的，也不会说这个吃枣吃多了会粘牙，这些情况都可以避免掉。 嗯，好，再说价格，今天的价格我觉得是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优势。和田枣呢，我觉得不用过多的去介绍原产地呀、然后和田枣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和田菌枣在整个国内这个行业市场当中的地位啊，这些都不用强调了，我想咱们听众朋友都知道。 对， 关键就是这个价格，我们都知道和田枣贵，和田的这个菌枣呢，尤其是五星的更贵。在咱们北京市场，我不是说过一个例子吗？就是我亲身遇到，就是在咱们北京王府井，和田的新疆大集，我买一斤五星的和田菌枣，花了我90多块钱。 嗯， 那今天我想这个价格确实太有优惠了。 对， 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电话是400-015-5151。我说电话您记清了，400-015-5151。好，留下。再说一下今天的组合跟价格，一定会让咱们所有听众朋友 怦然心动。 是啊，咱今天呢一共带回去的有到9斤的一个重量，都是来自于新疆和田最正宗的这样一个产地，5星1级的一个品质的大枣啊。如果是在新疆当地的话，咱买也得498整个组合。今天呢，尊享给所有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298， 合一斤只要33块多钱。九斤不是给您放在一个大袋子里边，而是每一斤一个小包装。您拿着也方便，送人也方便。打开包装之后，里边还有一个二次的一个密封条，这样的话您哪怕一次吃不完没有关系，您可以重新用这个密封条给它密封上哈。 对， 大枣推荐给大家，来自于和田的5星的啊，1级的骏枣，价格只要30多块钱一斤，今天是298元，9袋您拿回家，我们北广购物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我们包邮。最后还是要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这个大枣啊，大家这个买完之后拿回家，您只要开袋，您吃上一颗就知道今天的选择不会让您后悔的。 今天大家带回去的这个和田枣呢，也是产自咱们世界水果优生区的核心中央区新疆和田。所以首先今天产地够正宗啊，包括说咱们呢这个长达10小时的日照啊，为这个枣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一个光合作用，包括说全年长达220余天的一个无霜期，也使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枣呢成熟期更加的长。还有咱们这个碱性的沙质土壤啊，昆仑的冰山雪水的灌溉呀，也使咱们和田枣里面的矿物质呀、营养元素更加的丰富。还有倒是咱们这个充足的一个光热条件，所以说相对于新疆其他地区的这个枣来说的话，今天咱除了说个头够大，这个肉质更加的饱满厚实啊，这个枣皮更加的薄，口感更加的甘甜，更加的干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是没有到任何农药，没有到任何的化肥，没有到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用，放心的来食用。 是，人和人相比呢，有的人长得漂亮啊，有的人长得美，高富帅白富美，枣跟枣相比也是有好有坏。新疆和田的骏枣，我想就应该是大枣当中的高富帅跟白富美啊，而且今天又是一个1级5星的新疆和田的骏枣，同时价格很有优势，才30多块钱一斤。 对， 今天的机会确实难得哈。这个枣呢，在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里边也有陈列。哎呦，那大洋介绍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想去现场看一看这枣有没有这么好啊？没关系，您来建外大街14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的听众体验中心，您现场来看一看这个枣。现场下订单，拨打400-015-5151也没问题啊，我们不怕看啊，我们希望您多看、多比较、多比价，那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今天推荐给您这个新疆和田大枣的优势啊。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298元，9斤新疆和田骏枣，5星的，400-015-5151。好的新疆和田骏枣，5星级的推荐给您，性价比极高的骏枣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即日起，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关注我们就有红包拿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打开微信，关注北广购物。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每天都得找点乐子儿，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报个听你放放。